锵锵三人行，这个马后炮节目啊，也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让我们呢总结出一些现象。嗯，比如说，最近我们就总结出一个现象，这个60多岁的人活不过年关。你看， 你这话得罪多少人了？ 不，就是说从去世的人，哎，对我说错了， 你这，行，哎呀，王，你还是什么节目主持人？ 上百万六十多岁， 做了几十年节目，今天说这话， 对不起啊，我向这个60多岁的朋友们剖腹自尽啊，好像你就60多了吧？是不是徐老师？ 吓死我了！ 对，你看，子都吓坏了。 这个主要是这个 不是， 打击面太大， 不是，这是科学上的这个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个区别，就是说咱们的逻辑。实际上怎么讲呢，从已经过世的几位受人尊敬的这个名人来看，他们都是没有活过60几岁。 我明白，就是照理说嘛，一般来说70、80岁的人离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最近一批明星都是年纪不是很大。 最近这几个，对不对？最近这几个新闻，你知道，突破了我的一个迷信。就是从前几年的记录来看呢，就是年关之前去世一些人，这个总去年也是有的。你记不记得去年春节前做节目，我也是说，我说我们这个朋友圈里，特别是有一个收藏界的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哎呀，这快到春节了，我们这圈里好几个这个人，好些老师啊什么的，怎么都没活过去这个年关。所以在到今年那天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光是那几个，就是你可能也知道，说起来我还是有点缘分，就是台湾的一位著名收藏家，叫蔡晨阳先生。当年蔡家在台湾很有名。蔡晨阳先生也是这个1月10号吧，还是就最近，这个突然心梗，就是先逝吧。然后就是我们还曾经一起啊，在台湾给我过一个生日，所以我当时听了有点难过。 讲了好几次台湾了。 我就跟这个朋友讲啊，然后呢，我的这个朋友他就说，要不说台湾人还是有点迷信吧。他说，哎呀，这就是啊，年关难过呀，年关难过，我们就感叹。结果你看，我再看出好几个人。因为我的一个迷信就是什么，近些年我都觉得人类的寿命啊，你看近些年咱们听到过世的人，老人动不动就90多，动不动就90多， 对， 都好像都是觉得我现在 上百的例子也常听到。 对，我现在就觉得活60多就好像感觉很短呢， 中年 是吧、但是你看一查出来的，咱看一个照片，我给你看看。哎，你看最近啊，12月31号，这个歌手娜塔莉高65岁，这个咱们今天想谈的 David Bowie 69岁，对吧？我就刚才讲蔡振元先生是66岁，然后这个亚伦瑞克曼，就是那个哈利波特里边那个演员69岁， 演反派是吧？ 也不一定，他什么演很多不一样。 然后呢，这个知名的这个Celine Dion 的这个丈夫， 这都不知道。 知名的经纪人， 消息都不知道。 圈里这个是70几了啊。然后你看最近传出来的老鹰合唱团的，67岁， 这反正就这一两天的事情。 所以你说，我觉得是至少咱们这个对这个 David Bowie 好像有情节。特别跟我讲说，咱们能不能讲讲 David Bowie？ 过了，我那天说要做，我们不是马后炮节目吗？我后来已经写了连载3篇文章。现在陆续出，我那股劲儿已经过了。 你那个文章可没看我们节目的人多， 所以你 可以跟我们讲讲。 那个比较能够写的深入些嘛，就因为我觉得很难讲 David Bowie 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尤其对着大陆观众啊，因为我发现大家的情节会不一样。你知道他的死在国际媒体上面有人已经这么形容，说他是戴安娜王妃逝世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名人逝世的新闻现象。但你比如说一般中国老百姓大概没这个感觉，那主要就是因为对他的认识各方面接触不一样。那我先讲为什么说像戴安娜，因为他真的是几天之间媒体上面，就国际上，比如说社交媒体，比如说现在还没进大陆的脸书，这些炒得热得一塌糊涂，是从巴基斯坦到北非到南美到日本都在讲，然后铺天盖地的在讲他的新闻，他的故事，他的各种的传言，他的照片。那所以真的有点像那时候戴安娜王妃那股劲儿，而且他是比如说他英国柏林 纽约的故居门口那个摆的那个花阵啊、嗯、蜡烛阵是大的，我过去几年我没见过明星有就艺人死啊是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正式的。 嗯， 但我觉得他跟戴安娜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戴安娜王妃死的时候呢，当时全世界的人怀念她记忆她的理由差不多，就大家对这个人的记忆觉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 你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你仔细看那些我是刚才说的那些全世界各种不同的人在纪念 David Bowie， 他的那个讲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我举个例子，最可笑的是有一个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动物环保组织为了要纪念他们发动的是什么行动，在美国的日本大使馆前面召集上千人抗议唱歌唱 David Bowie 的 Heroes。 那这个跟日本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当年你记不记得有部纪录片得过奖叫海豚湾， 嗯，哎是， 对，海豚湾不是讲 日本有一个传统的 没错杀鲸鱼跟海豚嘛、嗯、然后海豚湾呢当时那个导演他就是 David Bowie 的粉丝，他要跟他拿 Heroes 那首歌来当主题曲，但是他这个片子其实当时成本很低，他如果你循正规途径你绝对买不到这个版权，他就写信给他，然后 David Bowie 一听说拿去很慷慨，然后后来还支持他们，所以他们很感动，就是说 David Bowie 是我们动物保护界的英雄来了、哎、好，你说他讨厌日本吧，那日本那边又怎么样呢？日本又说当年 David Bowie 在71年穿的那时候日本设计师刚刚踏入国际时装界，其中一个干将、嗯、就三本宽斋嘛、 嗯、 穿那时候三本宽斋的巴黎时装秀刚上 David Bowie 就穿他衣服然后迅速带红，然后后来 David Bowie 还在京都住过一段时间，然后轮到日本人民说他是我们的人啊， 嗯， 然后跟着德国人又来了，柏林说是你说什么 David Bowie 是我们的养子，说这个当年他最好的三张唱片就是在柏林做的， 柏林 三部曲，对，在柏林住了那么久，然后跟着呢墨西哥，我看到一帮墨西哥的乐评人就说他跟我们关系可深了，又怎么深呢？他说当年他到我们这演唱，然后就跟我们在这公开批判美国把墨西哥当后院，瞧不起拉美人民，然后还去说他去评掉人民画家 Riviera 那个壁画，还在前面合影鼓励我们墨西哥人民独立自主的精神， 所以就是变色龙嘛 对，他什么人都跟他能拉上关系。 我一般新闻媒体讲就是说是70年代华丽摇滚的一 代，那只是非常小的一个， 那只是他的这个一面。哎、 嗯、 徐老师你对这个人什么认识？ 他大岛渚有个电影跟坂本龙一 kiss， 对没错， 嗯， 他这个两个男的 kiss， 这个他这个双性恋， 嗯， 他的造型，我的印象里边就是他不单是以歌，他同时又是表演，他这个造型跟他的歌的结合是很特别，而且有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不尊敬的话，就是他是比较。娘就比较搞不清楚，有点像同性恋，但他又不完全是同性恋，就双性恋、 嗯、没有，他后来又否认，我觉得这个恰恰是他最有意思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当初在同性恋很成禁忌的时候， 嗯， 他告诉别人跟记者说我从来就是个同性恋，我从来是个同性恋、 嗯、但他结了两次婚，对不 对, 对， 然后呢再后来 子 对、 啊、 再后来呢等到同性恋大家都觉得没什么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同性恋圈子啊，尤其美国欧美同性恋圈子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大家觉得说我们同性恋是被歧视的，我们是被压抑的，我们先出柜我们站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被我们发现啊，他又男又女双性恋，这种人 叛徒。 在那个时候 David Bowie 说其实啊我不说谎，我从来都是双性恋。然后再后来呢，当如果一个同性恋者双性恋也被接受或者bi被接受，那大家呢如果那个时候都说变成怎么样，一个人如果又回到异性，那就是叛徒中的叛徒。 嗯嗯， 而且比如说你知道像美国啊，你去三藩市旧金山、嗯嗯、你看他们穿那个奇形怪状，你一旦是这个造型你就得这个样，你不能够忽然变成一个很阳刚的哥们。 嗯， 结果 David Bowie 在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忽然又变成一个帅小伙，穿着个马甲背心，又跟大家说其实啊我过去是装的，我从来是异性恋，我是一个躲在衣柜里的异性恋。 这个David Bowie 啊他其实就是个变， 而且 总在颠覆你。 他就是，而且就是你从时尚 fashion， 你知道今天中国人，我觉得对于这个 fashion 这个词儿的理解啊，我们需要重新正一正，就是不是那种俗气的东西。比如说在英国人看来，就说你要 fashion 呢、啊，就说这个时尚啊，那是相当前卫的，那是一个人能敏锐的知道这个触觉， 引领潮流， 对，简直引领潮流。而且呢，它每一个时代，它都有新的衣服、新的造型、新的这个音乐，而且它非常敏锐的，哎，这种人我觉得有天赋。你比如像我就抱残守缺了，我就是活在我这岁数上了。David Bowie 这种人，他是那种啊，最新流行的东西啊，他能看出一些消息。嗯，比如说他可能最新都流行什么音乐，他听听，他能捕捉到这个时代有些什么新锐的信号。你知道他是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到了他晚年，也有人评论他再出的东西也很好，但是好像是有点追不上了。他当时他有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那种坦然的啊，让时间改变我，这时间一直在改变我，但是现在我可能追不上时间的脚步。这是 David Bowie 这个讲的话。你知道我对他的，我听过他的演唱会。 嗯， 在香港， 我记得2003年嘛，那 大概只有10年之前， 你知道2003、2004年 啊，你倒也蛮赶潮流的嘛。 我们是他的粉丝啊，这个 David Bowie 那种特有的那种声音，哎，他临死前出的这个 Black Star 这个黑星，这个你知道吗？他一辈子变了很多次，可是你知道我这几天一直在听这个黑星 Black Star， 但是我听到他的歌声，我就会觉得他是终点又回到起点，就那还是他。就他那种神秘啊，这种疏离感，甚至是死亡感，那么一种魅惑。你知道，你不要说起流行，说起这个 fashion， 就意味着是现在中国的这些个什么山寨的东西，它不是，它是一种很特有的一种，我很难形容。但是我就跟你说，当时我们很多粉丝要从北京专门飞来到香港看他这个演唱会，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在一个演唱会上感觉到啊，一个歌星像上帝。这跟他整个的灯光布置有关，你知道当时我们就觉得50多岁的 David Bowie 啊，我就觉得这个人呐、啊、要年轻，我就觉得这个人要美啊，要好样子，就是说，你知道他那个身材啊，50多岁他逆光走过来啊，完全，因为我离他大概有50多米，我觉得那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包括往那儿站着，这个唱歌之间说跟大家聊几句，就一手斜插着腰，一手这。完全是那种小伙子帅哥呀，你现在你那些小鲜肉在他面前你都嗨脸臊红了脸，就是当时你知道当时就出来，因为都是他多年的这个粉丝啊，就是然后这个舞台哐就打亮了，所有就像要你像一轮太阳一样，这个光线照着这个全场，然后这 David Bowie 中间大幕打开， David Bowie 就穿着那种黑的也不知道什么一种衣服，那身材夸夸又放松， 在红磡啊， 又悠然，好像在哪儿，在我忘了，是在会展中心， 好像会展 还是在机场的一个，我忘了那地方。 对， 啪啪啪就走出来，逆光走出来， 非常轻松， 要背后就像一轮太阳一样。哎呦，我当时我一下知道，就这种所谓这种偶像的崇拜是怎么一个回事？那当时就像上帝一样走过来啊，哗就唱起他那个歌呢，全场啊，所有的人都是站着的。这所有的人都站到， 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香港怎么有那么多鬼佬， 对 、 没错， 你就好像这是在哪个国家，对不 对？ 对 对对， 凡看这种演唱会的时候你就会惊呆了， 所以我就没看清。第二天我看香港报纸我才发现，我说啊，脸上是有些褶子，当时看演唱会因为老是逆光我看不清他的脸，我自始至终我觉得这是个小伙子，你说这 更没看清他的眼睛吧，他的眼睛是一个绝笔，你知道吧， 绝笔，双色的， 小时候给一个朋友弄伤了， 对， 一个眼睛就弄坏了， 对， 弄坏了以后呢，他的眼睛很好看，但他另外一边那个颜色就不一样， 所以他阴阳， 后来变成他的特点了，谁都学不会，他的造型出来两个眼睛色彩不一样的， 所以如鬼如魅啊，哈， 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先看一组他的这个照片啊，也是有意味的，这个David Bowie， 你看这是他经典的啊， 60年代的 Ziggy Stardust， 看两个眼睛颜色不一样， 火星人的时候， 你看在他唱片封面，你再看， 这就那个三本宽哉的衣服， 哎，他跟世界一流的这种时尚的这个设计家合作啊，来，你看 这个造型， 对，这也是 Stardust 特有名 的时候 啊， 是火星人嘛， 高跟鞋，你看、嗯、这小内裤多骚是吧？瞧瞧， 60年代， 哎，这是当时他在柏林墙， 柏林 对， 当时这就是国会，原来的这个国会纵火案的这个国会， 他就在 后面就是柏林墙， 就是墙了，他就在墙边演唱、哎。 柏林墙当时还没推倒。他就在柏林墙西德这一侧演唱会，但是墙那边的东德的那个人民也听着他的这个演唱会。然后你看，你看这是德国的外交机构发的这个吊唁，就是说你看 goodbye 就再见 David Bowie， 然后就是说谢谢你帮助推倒了这个墙，这个柏林墙。 因为那首歌讲的就是跟墙有关的故事嘛、Heroes 对，就是说你看它不仅是捕捉时尚这个 fashion 的触觉，你说哎，你知道我印象中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聊这个事儿了，70-80年代的摇滚乐啊，它不是一般的音乐，那种就甚至是探索宇宙，是伟大的音乐、嗯、你比如说 Pink Floyd， 对， 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某种交响音乐的情怀去理解， 是 他那个你比如说他紧跟着政治的触觉，比如说那个时候他说太空人、嗯、那个正是美国登月的那个时代，太空时代，然后你比如说推倒柏林墙这种时代，他是跟着这个时代的这种主题潮流在变换，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国内的乐迷啊，或者一般尤其一般听众对他的那个感觉是有隔离的，甚至国内乐评人有时候我看他们写的乐评也让我觉得大家差距还挺大。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有一位乐评人在回忆他的时候就悼念他，就说到其他的音乐呢从来也没多好多火，比如说他的 没什么流行歌，在 对，没什么流行歌，没有上过什么标榜的那个榜啊，在美国没有太多，但是我觉得这个讲法啊就有点忽略了一个什么呢，就的确你讲说他有什么大红大紫的流行歌曲啊，一直你旋律很容易记很容易唱，坦白讲其实他不是写这种，他的确有很多流行歌曲，很多歌火过，他更像什么呢，他更像比如说像 Pink Floyd The Wall， 哎， 大家我们都听过，但你会觉得那是首你忽然想起来要哼的那种流行歌吗，他又不是， 肯定不是他的那个主题歌， 所以他不是这种、嗯、那第二，那我又看到有些乐评就说到他当年柏林三部曲用电子合成器环境音乐觉得没有多大的创新，比起80年代像 Humanly Reproduction 那些差远，其实我觉得我不客气说，在我看是很外行的讲法，因为70年代他那个柏林三部曲跟 Brian Eno 他们一起做的那个东西真的是划时代，的确那个时候德国已经很多很先锋的电子音乐，但是我觉得 David Bowie 最厉害的地方在哪，他总是在，他不是第一个人，他绝对不是最创新的人，他是看到有个东西出来之后抓住它改造它印上自己的标记，他所有东西你都听得出是他的，但是他很快抓住一个潮流让它变成他的，跟着再让那个东西普及出去，那我们但问题就在于你像看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流行歌曲什么时候，80年代恰恰是他过了刚才那些阶段的时候，他开始那个时候是我坦白讲大家会觉得比较衰落的时期，但也没有说真的很糟，比如说他开始有 disco 的歌像 Let's Dance 那些是 disco 舞曲，所以当时你看中国要是玩硬摇滚的，你觉得摇滚是反叛，听摇滚才是哥们的人，你瞧不起他，你会觉得你会中国乐迷会比较喜欢 Pink Floyd 比较喜欢 Yes， 因为他从来都那个路线， 嗯， 但是你觉得 David 他老变，于是你第一你摸不准他到底是干嘛的，他什么风格，第二更糟的是你会觉得这个人他背叛了自己，他70年代最石破天惊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经历过，60年代最红的时代我们没有经历过，而80年代他做流行歌了，做 disco 了，或者在美国做黑人音乐了，所谓的很 funky 的音乐的时候我们也没听懂或者不喜欢，那所以中国整个最喜欢的音乐的人那一代跟他是隔开的，那么在一般老百姓又由于他没有那种很悦耳的流行曲就隔得更远嘛。 嗯， 80年代中国人开始接受的是 Michael Jackson， 对， 马多纳， 还有 Wham， 马多纳，还有谁 Whitney Houston， 嗯 对 啊，那些就是比较影响比较大，很多人就听到。 但其实，在音乐史上面来讲，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你刚刚讲到他那个变色龙啊，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多乐评常常讲的，说他比如说我看很多乐评说他总是改变造型，他的音乐跟他的表演那造型是很统一的，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大家忘记背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作为一个创作有点像小说家或者像有一类小说家或诗人了、他创作是这样，我在创作的时候假想我是另一个人，而我创作出来的东西是由另一个人创作出来的，他其实是这样。当他今天决定我是个火星人的时候，他为什么他的形象、音乐、舞台表演都那么统一？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会有点混淆自己角色，他真把自己变成一个火星人。 所以说，你说对他这种人来说，什么双性什么这都是小 case， 对， 就是对无限可能性的那种突破和这种挣扎呀。 所以他会老碰到问题嘛？你比如说有一阵子，他把自己叫做 The Thin White Duke。就是瘦的白人公爵啊，白人伯爵，那是什么东西？瘦白公爵是什么呢？那个时期他那时候常挨骂，因为他当时说我在探讨的是一种纳粹的美学，他觉得希特勒是世界上第一个摇滚巨星，被人骂惨了，但其实没说错，你想想看。那其实没有 希特勒的演讲术、啊、跟你刚才形容的演唱会啊， 他觉得那个太有意思，他要探索那个，但是你听得出来他在讽刺，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这个新的这个形象，他形容自己当时，后来他说我又改变了一次我的人生，那个时候他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我是一个超级雅利安人， 哎呦对， 但是再下一轮他又忽然说自己是犹太， 对，就是说这个人呢、啊、无定型，而且呢你看到了最后这个我都觉得好像是有些人注定就要过这样的一生，跟癌症挣扎一年半，然后最后出一个专辑向大家告别，就在他临死前 两天 发了最后一个单曲，那个单曲的歌词啊完全就像是 告别， 我在天堂向你们告别，这样走，咱们听一段。Stands a solitary candle很多人都说呀，他的这个死啊，让人这个重回怀旧这个80年代。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在接受音乐上面啊，就是有点错过了西方的很多个年代，对吧？但是呢，小圈子的人，比如说，我就记得当年啊，我们看那个平克·弗洛伊德，就是这个70、80年代的这种伟大摇滚乐队，那个看得如痴如醉，那跟今天音乐的概念完全不同。我看他们做那个 MV 啊。那个平克·弗洛伊德在那个罗马斗兽场、然后弄个巨大的音箱，很多种，他们简直是在做，到最后是在做声音的实验， 对， 各种嘣这个声音，甚至你知道最绝的是这乐队跟条狗一起协奏过， 对， 太绝了，我现在还留着那条狗啊，唱的那个都在他们的旋律上，这几个哥们儿一起弹这个吉他，甚至还有吹口琴的跟着这个狗唱这么一首歌，哎呀，你说这个音乐的实验， 但那个整个那个年代其实已经真的是结束了， 嗯， 因为你比如说当年的摇滚啊，走所谓的艺术摇滚或先锋摇滚嘛 ，progressive rock， 除了 Pink Floyd 还有 Yes， 还有 Emerson Lake and Palmer， 他们的东西呢都是动辄就10来20分钟， 嗯， 你想想看，当年是听黑胶碟啊， 嗯， 有时候他一首歌是一面， 对， 那大部分人都受不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那个歌还是即兴出来。还有很多太长的即兴演奏片段，其实很爵士，而那个时候恰好是什么呢，就爵士乐里面60年代末到70年代头，尤其60年代末特别讲属于自由爵士， 嗯， 就是有非常实验，就跟今天咖啡厅让你觉得能放松那种爵士是两码事儿。 那所以我觉得刚刚看 David Bowie 那个呢，我觉得他最好玩的是 太空的那个， 对，他整张 Best Star 他找的帮他跟他合作的乐手是纽约现在一个很厉害的还在坚持玩这种自由爵士的一个组合，就是玩即兴玩先锋， 对， 动不动 他最后这个 Black Star 也是请的这个爵士吹萨克斯， 对，就是那几个整个组合都是， 就是表面上讲都是通俗音乐，其实它是非常探索非常艺术 艺术摇滚， 当然 艺术摇滚。